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5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较量功德品第30-13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？请喜，眼界，眼界性空。黑锅，以眼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？请喜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过，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？请喜，耳界、耳界性空。黑锅，以耳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声道之？请喜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声界、 耳识界即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请喜，鼻界，鼻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请喜，相界、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相界、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相界、鼻识界即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请喜，舌界，舌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舌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将喜，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味界、 蛇食界，即蛇畜。蛇畜为缘所生诸兽，性空。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正信，由此故说，以蛇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请写身界，身界性空。还一过，以身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请起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。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性空。还一过，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性空。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异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相信异界，异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异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请喜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性空。还一过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兽，性空。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 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之、八圣道之。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眼界，眼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色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耳界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 讲些别界别界性空，还有个以别界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彼世界及彼处、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相界、彼世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相界、彼世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还有个以相界、彼世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舍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舍界、舍界性空，还有过以舍界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、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还有过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身界、身界性空，还有过以身界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、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讲习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 身实境，即身处。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以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净喜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请喜意界，意界性空。黑锅以意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请喜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请喜眼界、眼界性空。黑锅以眼界性空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讲喜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讲喜耳界、耳界性空。黑锅 以耳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请写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师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鼻界，鼻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鼻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。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可以过。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师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舌界，舌界性空，可以过。以舌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师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讲解：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味界、舌识界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解：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师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当知，清洗身界性空黑锅，以身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，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生死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处界、生死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生死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锅，以处界、生死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，清洗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一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一界性空黑锅，以一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过，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锅，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，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思无所谓，思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洗眼界性空黑锅，以眼界性空与佛实力，思无所谓，思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，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思无所谓，思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洗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 黑锅，以色界、眼色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，耳界，耳界性空。黑锅，以耳界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净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，鼻界、鼻界性空。黑锅，以鼻界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 以相见，彼时见，即彼处。彼处为缘，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。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外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舍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舍界，舍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舍界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未界、舍时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讲习，为界舍时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为界舍时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为界舍时界及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舍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讲习，身界，身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界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 与佛实力是无所谓，是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一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一界一界性空，黑锅以一界性空与佛实力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法界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黑锅以法界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外界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。清晰，眼界眼界性空，黑锅以眼界性空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。讲习，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黑锅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诸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诸舍性。 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喜，耳界性空，黑锅，以耳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喜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喜，鼻界性空，可以过，以鼻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请喜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黑锅，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分过。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卷第115。